下头，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我压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 17:07，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哎呦，今天这个四娘回归了哈， 对，风的四娘啊， 一个全新的风四娘回来了。嗯，还有谁说话？ 还有我呀。 哎，你是谁呀？ 大掌柜呀。 哎，好久不见呀。 昨天其实节目上那个貂蝉已经说了啊，今天我会来直播间。 对对对，是我们都知道。大掌柜一来必须有礼品来， 对对 对呀、啊、今天有什么样的礼品呢？ 今天吃呗 、 吃喝玩乐嘛、 对呀、 啊啊、 吃什么呀？ 啊，吃什么？今天吃的超级美味，因为我亲自去品尝了。 嗯， 那个味儿啊，那个我不能说了。我觉得咱应该隆重的把咱们的 这个贝宰商家、 哦、对， 宰还很开心的这个商家来请出来，来打个招呼吧，给我们听众。 大家好，大家好。 嗯， 那个我是干杯炙烤炙子烤肉的张迪，哎，朋友们好啊。 张哥紧张吗？心疼吗？送礼品来？ 还行，挺紧张的。但是我为了送福利来，完了这个跟我们大掌柜的一块儿，是吧？还是很开心的 啊， 很开心哈、啊， 开心， 贝仔还开心。 对。 那这样，张总，咱先把咱们这个炙子烤肉跟听众介绍一下呗。 对，咱们炙子烤肉啊，是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承啊。这个老北京的人都知道啊，咱们是这个老北京传承下来的这个。 嗯，什么呢？ 这个 烤肉。 据说这个炙子烤肉现在有2300年的历史了，所以说是老北京，其实应该是一个古人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里边有这个牛羊肉啊，有这个猪肉啊，鸡肉、鱼肉啊，各种各样啊，都是这个啊，很美味的。 很美味的，而且食材都是很新鲜的，非常的好吃。那么这样，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准备了什么样的福利呀？啊，大掌柜， 今天的福利啊，是他们家新上的一个特色菜品。 嗯，叫什么呢？ 澳洲牛排。 澳洲牛排。 如果您是咱们那个仙都客栈的这个仙粉、啊、 嗯， 你肯定有咱们公众号。今天公众号里边是咱们团队专门去给拍了一段视频。 嗯， 那个 那澳洲牛排的那个肉啊，那个细嫩的程度啊，从视频里看呢，昨天我们在那个公司所有员工在这个视频那个定稿之前啊，剪辑的时候，大家都看了，不行了，太馋了， 太馋人了， 太馋人了。 对，我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我没心情在这做节目了。 啊，一会儿咱就接着宰去呗， 咱能快点结束不？好，开个玩笑哈、那么这时间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将近4分钟这样的一个视频。 对对对， 嗯，拍的就是咱们这个质子烤肉的一些菜品呀、环境啊，包括这个油滋滋的白花花的这个肉哈，真的超过瘾、 真的是特别美味，真的。 那今天送给我们听众的是这个价值多少钱的？ 来，张总， 55元的牛排。 价值55元的牛排一份。 牛排一份。 牛排、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牛排就是免费的是吗？还是？咱们是这个优惠券还是免费？ 必须 免 费， 就是你来到店消 哇， 来到店吃饭哈，会把这一道牛排来送给听众。 对对对， 那就很好了。 好，那这样李总来出个问题吧。 出个问题。我刚才说了一个时间，其实这质子烤肉啊，是挺怎么说？北京人 土老的，挺 古 老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老辈子传承下来的东西，还不光是老北京的问题了啊。 对， 这距今多少年啊？ 2300年呀、 对，咱们回来会数字就完了。 哎，我说对了哈，2300年。 先送你一份。 没问题，一会儿我也互动一下， 还有 我非常想 吃、 啊。 再问我一遍，再问我一遍，我也想要。 啊，距今多少年了？ 2300年。 对，听众听见了吗？ 行，已经两份送出去了。 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吧。大掌柜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质子烤肉距今多少年了？ 对， 2300年。皮总，数的时间到了哈，来把这一份免费的牛排来送给你吃。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还会送很多份的牛排等着你哦。

成快乐的符号，节奏太跳跃，这是恋爱的预兆，跳动我每一个细胞。哦，天亮才睡觉，让我思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放掉。哦耶，防备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 这里是闲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嗯，今天大掌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来送给大家哈。 嗯， 刚才呢也说到了，是来自质子烤肉的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也说了送给听众的是价值55块钱的牛排。嗯，真的是好多听众真的是非常给力哈，金手速的时间到了。刚才这一位叫做亲生的捡来的，说是貂蝉的发小。哎，你是哪位呀？来报个名，看看我认不认识你。最快的应该是这一位叫做铁臂阿童木的朋友哈。那么来送给你一份价值55块钱的牛排，到店消费即可就会送哈。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哈，他的是一个表。 小猪佩奇的头像， 对，然后是一个这个啤酒杯的这个名字，对，也来送给你一份哈，因为他们两个是这个手速最快的。那么也请其他听众不要灰心啊，那么下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来提出问题让你们来回答，继续会送出两个名额。嗯，哎，刚才张总也说到了啊，咱们店这个牛排非常好吃是吧？ 对对对， 嗯， 咱们的特色。 嗯，能给我们听众讲一讲这个牛排应该怎么烤好吃啊，烤多少时间好吃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哎，在这个牛排上来说啊，咱们老北京的传统烤法啊，大家伙都讲究这个七八成熟啊。那你要说在这个老北京这质子上咱们怎么烤呢？哎，有讲究，这讲究就是，哎，在质子上翻烤，哎，翻烤到这个，看这个牛排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肉边哈、啊，它出现了一个红条的边儿。啊，有一个红条的边儿，它就证明这个牛扒七八成熟了，很简单。 哦， 哎， 从外围就能看到 了。对，从外围就看见了。完，拿这个咱们的夹子再给它稍微轻轻一翻烤，即可。哎， 哦、 完了这个口感非常这个，哎，嫩， 会老很嫩、 哎，嫩而不柴。哎，啊、另外啊，咱们本店还推出了一个这个牛扒的新品。 嗯， 啊、 是什么呢？ 这个澳洲进口而来的这个雪花牛小排。 哦、 非常经典，口感更美味啊！ 对对对， 啊、 刚刚、 这个、 对、 这个、 看那从图片里边能看到了，那个，包括咱们视频里边都当时咱们那个拍摄团队去拍摄的时候，都能看见那肉质特别好 ，因为雪花牛排是这种肥瘦相间的， 对， 嗯，它不会很腻，也不会像瘦肉那么塞牙、很柴，所以它这种肥瘦相间是非常好吃的。 对，不光那个颜值好看啊，这个非常的棒啊，口感。 嗯，那这样张总，咱们除了这个牛排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啊，咱们家还有这个牛五花儿啊， 牛五花 儿、基本上在这个烤肉里边啊，这个很常见，都是他们、但是有的地方选的都是这种条状的或者片状的，但咱们家这个很特殊，选的是这个粒状的啊， 粒状的， 对，啊，就是俗称这个牛小粒儿吧， 牛肉粒儿， 哎，牛肉粒儿，哎， 我明白，应该是很有嚼劲儿，是不是？ 对，有点嚼劲儿、而且这个。嚼着嚼这个唇口留香啊， 哎，完了这个肥美，哎， 满嘴的肉味儿， 对对对，肥瘦相间很有特点哈、啊。 嗯， 完了它采用的是这个咱们最好的牛肉，这个牛腹部的肉条， 嗯， 哦，这也是精心挑选吧？ 精心挑选，完了咱们精心对。腌制精心腌制啊，完了食材方面咱们非常的严格，精挑细选而来的啊。 嗯，好，说完了羊肉，这说完了牛肉哈，羊肉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呢？ 嗯，咱们家这个羊肉啊、特色，咱们选的也是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纯鲜的这个羔羊肉啊。完了，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北京传承的这个传统吃法，哎，咱们家这个特色传统羊肉。啊，保留了这个老北京的风味儿。 嗯， 哎，你像那个大掌柜的，他们应该也吃过这个老北京的各种，你看那种拌的哈、啊，洋葱啊、香菜的那种，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哎，很香， 嗯、 是吧、 嗯？ 再加上咱们家里边用的这些这个各点料啊，蒜末啊、姜末啊， 嗯，调味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最后他们倒的那个那一小碗， 哎， 秘制的那个调料，对吧？ 酱秘制的， 对 有的，嗯， 对， 这个味儿。马上就不一样。 哎，我知道咱们家的这个酱其实有三种是吗？ 对， 有三种哈。 咱们这个酱这方面吧，是配着咱们这个小肉肉而来的啊，给它这个增添了一些这个锦上添花哈。这个俗话说就是一般这烤肉酱啊，那咱们家那个呢，分为三种。 嗯， 第一种是这个干料啊，蘸料，它是经过我们自己这个。精挑细选而研制出来、 研制出来特有的、干料都是些什么呀？ 干料里边我们用了一种咱们的各种碎啊，哎，花生碎啊、核桃碎啊、杏仁碎，哎，再加上咱们这个 有核桃，哎， 对，各种那个碎吧， 嗯， 是吧， 各种好吃， 各种 特色。 我亲自去品过啊。它就类似于当时在齐齐哈尔我们吃的那个烤肉里边那个蘸料， 哦，很纯正， 我觉得可以跟它换等号吧。 嗯， 而且这个店主很大方，给核桃，哎。 好，那么这时间同时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来查看小二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将近4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能对咱们这个质子烤肉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哈。 对对， 同时呢来回答问题，来享受免费的牛排送给你哈。那么这一段我想个问题吧，这个牛排价值多少钱呀？多少钱来着？ 55啊。 哎，45。 55。 到底多少？ 55吧，好像。 55块钱呀？哎， 是不是这样的？45吧。 对，价值55块钱。 55一盘。 嗯，好。 而且分量很足。 嗯，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赶紧来跟貂蝉互动，免费的牛排来送给你吃。嗯，刚说了这么多，咱们店的地址是在哪儿啊？张总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儿，哎。 啊，咱们这个地儿在这个房山区良乡啊梅花庄小区的旁边，有一条餐饮一条街。 嗯，这个是离大学城还蛮近的。 对对对，离大学对面。 对，在这个良乡梅花庄的餐饮一条街，叫做质子烤肉，记住了吗？好了，拼手速的时间，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貂蝉都着急了，我着急得赶紧去。 别忘了是55。 来听到这一首歌，江美琪的《对我好一点》，赶紧互动起来吧。 不安全，我会。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阿玛尼，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貂蝉旁边的四娘， 没有貂蝉漂亮的四娘， 我是大掌柜啊，赶紧把他们俩这个压下来啊， 怕我们俩吵架是吧？ 啊， 那一说吃我们就不吵了，我们都有同一个爱好，爱吃，爱吃肉。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质子烤肉的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带给听众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利哈，是价值55块钱的牛排来免费送给听众来吃。我也是看到咱们这个鲜粉真是太热情了，这位亲生的捡来的刚才说是我发小，我说我不认识你呀，他说我只想骗个牛扒，这不可以啊，这拼手速的貂蝉可不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假公济私是不可以的哈。这一位齐龙飞说送你一份呗，然后也回答了我的问题，好，来送给你一份哈，也是好久不见了哈， 老听众了啊， 老听众。 对， 这一位坤说也回答了我的问题，是55块钱，也说到了在前天跟闺蜜去吃了，非常非常的好吃，要带他这个大儿子去吃哈，那也送给你一份。刚才一位听众叫梦里梦见梦不见梦谢哈，你这个名字真是太复杂了，说回答了我55，然后又回答了好多65、95、105，让我去猜，我当然知道多少钱了，你太小看我貂蝉的智商了哈，也免费送给你一份哈，希望你们都到店去消费去吃。 好，恭喜恭喜。 刚才张总说到了一个问题，是说咱们这还有一特色是龙利鱼。 龙利鱼，对，刚才咱们我们在这个休息期间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鱼肉啊特别嫩， 对， 很多的店呢基本都做汤，尤其是你看绿洲小筑那个曲总那边， 对， 他做的 酸 汤龙利鱼， 对， 就特别有特点， 对，有很多人去吃的，对， 特别嫩，特别滑，但是烤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所以张总 是不是说过， 对对对，张总让我们说说这为什么你那能推出这个烤龙利鱼。 哎，这个龙利鱼啊，这个就是它非常的鲜嫩，还有这种没有刺啊。 对对， 完这个东西吧，一说烤吧，很多同志们都认为一烤那不好烤碎呀，或者糊啊，很多人都爱讲。 对，是 啊，咱们讲究这个烤的时候要焦汁儿， 啊，咱们那个鱼呢浇上汁儿，完了呢咱们在炙子上呢，哎，给它翻烤，轻轻的翻烤，哎，这个汁儿和这个鱼啊一配合啊，它翻烤的就有这个比较滑的感觉， 嗯， 啊，在家 是吗？ 对， 那个张总啊，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平常在家做鱼的时候它容易粘锅啊，咱们这个鱼会粘吗？ 咱们这个鱼不会粘，咱们这个鱼、啊、 是吗？ 对，我采用了这个精挑细选的这个秘制料 啊，有这个秘料， 又是秘制， 又是秘制， 又是秘制， 全是 来来来，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啊！完了，这个浇汁啊，往上一浇，它就不会粘了。 哦， 啊，是这样。 翻烤的话，它也不会糊， 嗯， 而且烤出了这个口感是相当不 错，也特别好，是吗？ 哎、 对， 外焦里嫩， 对，入口即滑。 我上次没吃着， 哎、 后悔了是吧？ 我真后悔我。因为点餐的一般吃烤肉，谁能想到有烤龙利鱼、啊、 对呀、 啊、 都吃肉去的嘛。 对，一般你烤的鱼啊，基本咱们就是什么去那个农家院啊，烤了红鳟啊、 嗯、 烤了鳟鱼啊， 是 吧，很少都烤这个龙利鱼，而且它这个又是炙子烤，是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 是蛮特别的，其他店都是没有的，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哎、 嗯、对， 嗯，包括你有听说过吗？ 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我觉着吧，这个特别适合孩子吃。 对 对， 其实老少皆宜。 对，他那个肠胃比较娇嫩的，他吃这个就特别好，没有刺，他也很嫩。 对，很嫩，很好吃，而且还是秘制的酱料，不得了哦。 其实说起鱼来，其实虾也是一样的，就是哎，咱们家有虾吗？ 哎，咱们家也有大虾。 行，我怎么吃一顿饭，我怎么俩特色都没吃着呢？ 这虾怎么样啊？ 非常棒的大虾。 关键是我觉得我跟张总看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在这个餐火锅中烤这虾的时候，火候特难把握，一不小心喝头酒的功夫完 糊 了，没法吃 了，不好吃了， 特别这个特火候特别不好掌握，说实话十次有九次都烤糊了。我不知道您那个烤虾你怎么能面对 这个好多人啊都为这个事儿啊这个哎苦恼啊，这烤虾烤不好是吧。 对， 咱们家那采取了一种方法，哎，采取了这个锡纸盒，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啊？ 锡纸盒， 哎， 嗯， 咱们用这个锡纸盒，完了这个、嗯、把这个里边呢配好了，也是很多的秘方， 又是秘方、 啊， 哎呀，不得了哈，都是秘方， 都是秘制料， 都是不能说的， 也是把这个虾给它精心腌制过程，完了放在这个锡纸盒上，因为这个锡纸盒、 嗯啊， 锡纸盒呢，它在这个炙子上，它会没有感觉的去受热。哎，但你不经意间在 它受热比较均匀 ， 它受热比较均匀，而且它能保住那个虾里边原有的水分。 对对对对， 嗯、哦、嗯、哦哦， 就是渗透力比较强， 嗯， 而且能给它把这个我秘制这个原有的味儿给它渗透进去焖出来。哎、 嗯， 这个虾它不会糊， 而且入味儿是吧？ 对， 非常入味儿。 嗯， 哎，烘烤这个炙子烤，烘烤这个三四分钟。哎、 就可以了， 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是三十还是三四？ 三四分钟 啊，三四分钟， 三四分钟。 嗯， 完了，大家就可以把这洗手盆打开，给它翻一翻就 OK 了，非常好吃啊！ 哎呦，听众朋友们啊， 嗯， 赶快去尝尝吧，说的我 真的是、 啊、 都馋了。 不仅有好吃的牛肉、牛排、羊肉、猪肉、猪五花等等这些哈，还有烤龙利鱼、烤大虾，而这个大虾它不是直接放在篦子上面去烤，而是放在一个锡纸盒里面去烤。 对。 啊、哦，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哎。 我觉得真的是。 咱下班就去。 嗯，好。 好，我们到组团了啊。 嗯。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吧，来免费的这个牛排来送给你吃哈。我在想一个问题，嗯，今天除了哎，今天免费送给听众的是什么来着？免费送的龙利鱼。 听说好像是一个进口的什么什么什么牌， 什么什么牌，羊排， 牛排、啊， 牛排，免费的牛排来送给听众们来吃。嗯，好，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赶紧来互动吧。 牛排 。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烦？你要试着了解，试着 这首歌来自冯德伦和陈慧琳的《北极雪》哈，欢迎回来星空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想吃烤肉的思娘， 我是一会儿就去吃烤肉的大掌柜。 嗯，还有张总，你是什么？你 是 天天吃烤肉的？ 对，我是给大家伙准备烤肉的， 送福利的。 对。 好，今天的 一会儿去偶遇啊，一会儿去偶遇啊。 啊，对，看看能不能见到咱们大掌柜以及这个四娘哈， 很多的网友啊，还有 对呀、啊，刚才呢很多听众都回答了我的问题哈，这位听众叫做 A 张伟瑞杰，然后手机号这位朋友哈，来送给你一份牛排，希望你也去店里去，不仅吃牛排，也要尝一尝非常有特色的龙利鱼和这个锡纸盒烤大虾。然后这位朋友叫做季春华，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好久不见了哈，也送给你一份牛排。嗯，这一位应该是叫做江岩的，是新听众吗？也送给你一份哈，来感谢你，来感谢你们跟貂蝉来互动哈。嗯，来四娘问问你吧、 嗯、 你喜欢吃烤肉吗？ 我特别喜欢吃，我有什么不喜欢吃的吗？ 嗯，你喜欢吃烤肉，喜欢吃些什么呢？ 因为烤肉啊，它这个到了冬天必须得补是吧？ 啊， 吃青菜可不行啊，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秋末初冬的感觉， 对， 贴秋膘儿、贴秋膘的感觉， 对， 而且怎么吃也不胖。 你这拉仇恨了哈！ 是， 这边是我台词，你不要抢我台词哈。 其实仇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仇恨你们两个人。 是， 我们俩不怎么吃也这么胖。 还好还好，标准身材， 要不然能当掌柜的吗？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嗯，节目还有五分钟啊，我再提问一个问题、 嗯、 今天送给听众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牛排吗？是牛排吗？ 是吧？ 是牛排吗？大掌柜 还问，其实听众早已经 是牛排哈、 啊、 来赶紧跟我， 你看看公众号肯定已经有人发上 来 了。 来赶紧跟我互动，来免费的牛排来送给你啊，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哈。 嗯， 那么来张总再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电话吧，在哪儿 啊？咱们地址位于房山良乡的梅花庄小区餐饮一条街。 嗯，电话是多少？如果有想订餐的话， 1590-1000-9693。 嗯，地址是在良乡的梅花庄餐饮一条街，电话是1590-1000-9693，1590-1000-9693哈。不仅有非常好吃的牛排、牛五花、羊肉、猪肉，这个猪五花，还有 非常有特色的龙利鱼和锡纸盒烤大虾哈、 啊，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我觉得肯定那个，尤其那虾，应该用那个锡纸包出来之后烤的应该非常嫩，非常滑。 嗯，没错，没错，是的。 是我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咱们光吃牛肉能行吗？得搭配点什么吧？什么鲜偷酒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咱得搭配点什么呀？咱们这边还有什么一些搭配的菜呢？ 嗯。 对，比如说 有什么搭配的呢？ 青菜之类的呀，哎，咱们那个 土豆啊，烤土豆啊， 哎、土豆、红薯、 哦， 哎，还有这个蘑菇系列啊。 我还喜欢吃烤茄子。 对，咱们家还有一款特色酸菜。 啊、 哦哦， 这是我最爱，我跟你说。 你又给忘了啊，张总。 嗯、咱们家的这款特色酸菜也很棒的啊， 嗯、 自己那个这个鸡酸菜啊，鸡出来的，给大家这个、 哦、 一般烤猪五花的时候他们会用哈、啊。 嗯，这种是咱们自己家来腌制的。 对，腌制出来的，完了也 酸菜 搭 酸菜，您也能。 哎对， 哎，我 叫鸡酸菜很专业，这个鸡字是吧？ 对对，鸡 啊， 哎、 这个， 哎，我外地人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这 其实鸡酸菜不是说你是外地人，这个酸菜正经八百做酸菜，应该就不是北京人做的，应该是 东 北人， 对， 所以他们那个料，哎，鸡酸菜，所以这个鸡 鸡是那个积累的鸡是吗？ 嗯， 应该 是 吧。是 积蓄的积，对 啊，对对对，就是这一个， 对对对， 积存的， 对。 好好好，这位听众叫做 SHIKI.落哈，他说牛排呀，哎哪去了？啊这儿呢。然后送给你一份哈，也是手速非常的快哈、 啊， 来送给你一份。 恭喜恭喜！ 然后这位听众叫做俩孩妈，也是我们的非常好的听众哈，也送给你一份。他昨天还在说他心情不好，放一首欢乐的歌。你心情有好吗？来把这个牛排送给你吃哈，吃好吃的心情就会变好。 一会儿再给你放一首好听的歌。 嗯，好，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那么节目最后呢，来感谢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谢谢张总。 好。感谢张总，感谢张总 啊，谢谢大家啊。 嗯，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哈，也祝咱们所有听众能有一个愉快开心的 周末， 对，别忘了去吃烤肉， 对， 嗯，好啦，拜拜。 好。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